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呢一节咧就讲翻啲公共性，即系比较大啲嘅嘢啦，系嘛？思远毛就 不嬲都有公共性嘅啲嘢， 系嘛？咁就 头先一节真系冇嘅，老实讲， 冇乜嘢其 实 系咯。我觉得即系希望各位网友就其实保持翻个头清醒啲嘅头脑，系嘛？即系知道 唔好人云亦云， 系啦， 唔好尘云亦云添啊！ 即系呢个好紧要嘅，呢、這个就系、是、即系个情况就好简单啦，系嘛？即系你嚟紧你广东区都要补选，系嘛？即系如果。最大鑊嗰樣嘢咧，就其實你見到一個爭持不下嘅局面，就係話嗱，羅冠聰嗰啲 fans 係嘛，即係佢唔會退曬，咁但係咧就變咗 half 咗啦，係嘛，即係等於係分裂咗啦、一班係撐大班，一班就係撐呢一個羅冠聰，係嘛，咁你去到即係佢又要補選嘅時候咧，即係你唔能夠聚焦，即係聚合曬所有票源嘅話咧，咁變咗你係分，即係你係分散咗票源咧、其實你喺成個叫港島區補選嘅大局咧，其實係一個輸局嚟嘅，其實係一個敗局嚟。咁我覺得即係網友們應該要認清呢一樣嘢嘅。當然係嘛，即係你話兩位小朋友係嘛，即係有佢自己不是嘅地方。咁但係究竟而家咩係主要矛盾？乜嘢係次要矛盾咧？ 所以人情世故嘅嘢擺低一邊先啦。 但係而家放大到好大啊嘛，問題 係 有啲人 咁樣就即係呢樣嘢冇得好咩講啦。喂， 所以我哋有責任啊， 冇錯， 即係我有責任去調查佢嘅。本來我老實講咁多題目，我講再講佢嚟做咩啫？一個過氣嘅人物，由幾十萬人聽得翻萬零人聽，或者甚至乎幾千，係咪？同我咁上下斤兩，我都真係都不值一提㗎啦。 真係陰公啊，真 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喂，掠水掠水。即係我都算啦，當鼓一聲分咗去啦，係嘛？每日撈幾廿歲人，咁但係你都唔攞啲僆仔嚟玩噶嘛，大佬。 唔係你真係，其實你咁講就善良喎、 哦， 係你真係好善良喎、哦，即係你純粹係覺得係因為情緒嘅失控啊。 我覺得掠水， 覺得係因為 成個台都掠水， 覺得 係冇揾嗰啲有笨柒嘅大佬。 喂，你覺得係揾？你覺得 喂你俾十分一嘅錢我，我比佢搞得更勁嘅屌。 喂，你覺得佢咁樣你都係善良喎、 哦，係嘛？都善良啊， 都善良。你諗下何志剛、何志光嘅邏輯啊？你諗下幾？即係我係一個金主，真係別無他選啊！可以話係。 你真係背曬佢啲邏輯咁。 一嘢就到啦，真係唔係因為當年都係咁樣噶嘛？當年你諗下，社民連你啊老哥係咪啊？當時我真係專登同埋老婆嚟撐你，你哋即係去麥花臣球場，我睇住佢有計劃地逐個係咁演變。仲係唔和平嘅演變，即係幾痛心嘅諗下，即係嗰啲人力嗰啲仲以為自己撚型，咁又係咁樣散，即係你已經拆咗一次啦。我覺得咧，以前嗰代咧，啲人拆咗咧都識得反省嘅，但今時今日拆咗嗰啲咧，即係黃仁達嗰啲僆咧，佢一係又好嬲，一係咧就哇直頭唔講政治，完全唔留意 post 翻啲貓狗就算啦，即係 Facebook 裡面 unfriend 咗啲唔再 friend 翻啦。因為拆咗好難面對翻自己個拆樣嘛，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嗰啲咁嘅老人，你又覺得佢會點咧？你覺得真係會反省咩？拆完之後，佢唔會嘅喎、 哦。唔係我一句到尾啫，即係如果你唔好話同其他人相比，你同小弟相比，喺成個民主運動裏邊嘅犧牲貢獻同埋所做嘅嘢， 係 屌你見唔到我個車尾啦！你見唔到我個車尾啊，大哥！即我会同你讲，如果你同我即系代表佢同我讲，屌行开啦，你个卵样，你都系搵食啫，系嘛？搵食就行远啲啦，唔好借政治呢样嘢喺香港今日局势里边嚟搵水啦，咁够啦。 我讲完㗎啦。 唔好讲个话题啦，不如嘛。 係啦。因为从中靠你啊。 最重要一样嘢嗱嚟緊呢我哋就下个月啦即係呢个17号咁就个网聚啦係咪即係呢个即係又要踊跃呼吁下大家各位係咪喂 cut 过嚟画面先。唉真係。咁话呢个大食会网聚啊。咁就呢喺呢个筲箕湾嘅即係呢个翠意鸡啦係咪咁、就嗰、那个我哋嗰个餐牌都出埋嘅其实係咁就呢有啲咩食呢咁样喂有好多人就话喂呢、這个呢排院长好黑 sell 喎係咪佢有份呀 冇冇冇 佢冇份係咪只不过佢即係接头嘅啫咁样咁嗱大家睇下先嘩有呢个美食呢、這个美式翠薯王啊咁仲有呢个春卷拼咖喱角肉丸拼呢一个呢即係香草肠啊。 喂好多啊 又有呢、 這 个 喂大佬。 仲有呢个咩喎鸡翼配制呢个柠檬蜜糖喎炸鸡又有喎野味烤鸡又有喎哈哈哈拼本系咁咩嚟嘅呢 喂 真係要嚟先知啦。係咪咁啊仲有三色呢个蔬菜条啊迷你羊蟹盖喎哇大佬。迷呢个迷你紫甜薯啊沙律又有啦。 你搞到阿龙喺旁边系咁喺度笑好开心 喎。咁啊仲有迷你焗饭或者焗意粉。哇最紧要就係之后呢甜品都有呢个 cheesecake 啊 仲有美食晚饭 啊咁三分二都唔食得 啦。最重点啊嘅一个压轴呢就係呢个露炒花生特备现场版啊嘛 咁、 咁啊即係嗱咁就係、 是。会公开点解佢 block 租新嘅原因啊 唉、哎、咁啊唉、哎、你唔好讲呢啲私怨嘢啦。 我唔知啊。 咁啊就呢个11月17号礼拜五就呢个7点后。咁、有好多网友呢就非常之蔓延嘅其实就即係我过往我哋搞过两年网聚啦就通常啲网友呢都係去到最后关头先至报名㗎。咁呢个好危险㗎大佬即係因为其实我 今次唔係伦敦大酒楼啊大佬。 係啊我哋嗰、那个我哋嗰个不即係你话嗰个空间呢好小嘅其实就即係你话走盏嗰个时间即係好少㗎。即係如果你话最后尾你话一拥而上全部报名嘅话呢咁我哋就好难搞啦係咪 唯有留返宵夜食。 係啦咁留返宵夜食啦。咁樣咁宵夜食呢咁我哋就因為其實都希望即係留返啲字口咁我原本我哋上個禮拜就即係宣布咗係12月2號嘅咁我哋就應該順延一兩個禮拜可能即係12月9號或者12月6號咁首先而家大家就踴躍報名即係而家呢個大食會網聚先咁即係咁探長係咪你自己會 唔係啦我其實我有買一飛睇 Clock and Flap 嘅但原來你啲聽眾呢冇乜睇 Clock and Flap 囉可能即係同你揀呢日已經撞晒期咁呢我都盡量會出席嘅原因呢就係呢我 七點好早你 其實嗰日嗰啲 band 呢我都唔係好想睇嘅老實講。咁呢同埋呢我講下翠意雞先即係作為一個港島東區嘅朋友呢好起朵喎。因為我成日撞到啲街坊呢佢都喂嗰間好食我你未食過啊。但好可惜呢就係我而家戒咗澱粉呢我見到個餐牌三分二我都唔食得嘅。 咁咪食曬三分一佢 囉。係啦冇錯唯有食三分。唔係我仲要徵詢下我老婆嘅意見嘅。因為我哋一齊睇音樂會㗎嘛諗住。咁所以咁如果嗰日個 lineup 真係好差嘅話呢我再吹雞叫多幾個花生台我有我嘅朋友一齊去先。 好 叫佢哋報名先。 各位踴躍報名啊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就比較慢熱啦啲網友。咁就可能就覺得未到最後關頭啊都未即係揸到主意啦。咁即係因為其實主要就其實呢個網聚呢就希望係答謝返即係有裝呢一個叫月費計劃嘅網友嘅。咁就即係亦都希望即係留返多啲時間其實同啲網友做啲交流啦係咪即係少人有少人嘅好就係其實每個網友即係我哋可以俾你嘅時間呢亦都相對多啲係咪多啲時間傾偈呢個好緊要嘅呢、這個就係、是。咁就講到呢個差唔多啦咁樣。咁呢、這個禮拜啊就我哋見到喂我哋開始要面對現實一樣嘢就係啦因為而家19大就出咗爐啦係咪咁就即係預言即係預計呢就其實會將會有人去接替呢個張德江嘅地位啦係咪喂你知道即係年頭嘅時候特首選舉成報成日吹㗎嘛係咪嘩點解而家呢個香港啊即係越嚟越倒退啊係咪點解人大釋法啊有全面管治權一日最衰都係張德江。 禍港四人幫之手。 係啦禍港四人幫之手。 咁但係而家即係十九大出咗爐啦，咁啊將會即係似乎就係、是、由呢、這、一個即係如果你以慣例嚟講嘅話咧，就應該由翻呢一個人大委員長出任嘅，咁就應該似乎係呢個栗戰書啦，係嘛？栗戰書咧就同呢個習近平咧嗰、那個關係係非常之密切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以後即係對港政策收緊嘅話咧，毫無懸念。呢、這、一個唔係權鬥嘅問題，嚇、啊這個、呢一個咧，即係我哋亦都唔需要為呢一個咧習近平去講説話， 總路線嚟噶嘛？ 呢、這個總路線嚟嘅， 唔係，所以其實從城報經驗，同特首選舉，其實已經印證咗一樣嘢咧，中共即使喺內部有不同嘅派都好，喺香港嘅問題裏邊咧係好一致，強硬路線，寧往勿縱，寧左勿右。喂，呢啲咁嘅路線咧，係清清楚楚嘅。從城報同埋特首選舉，唔好有錯誤嘅期望。 嗯， 所以啲友以為咧，我哋係即係發上腦，就以為係即係拳鬥咧，就永遠係我哋嘅對中共政治嘅一個分析同埋判斷嘅一個主軸，其實從來唔係。喺香港嘅問題已經唔係，我哋只係從來關心嘅問題就係話，喂，就算。中共點樣個權鬥，擺咩人上去？呢、這個只係一個獨裁政權，呢、這個只係一個習近平嘅家天下。從今次嘅十九大能夠反映到一樣嘢，就係、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部分嘅，係成個集權嘅一個過程。OK， 所以大家唔好以為有啲咩期望啊。其實我哋已經係破滅咗幻想噶啦。從上一次嘅特首選舉裏邊，所以有啲人話。是不是因為有些人對習近平有期望，所以估計即係曾俊華會贏呢？咁其實從上一次嘅結果已經睇到呢個理想係幻滅。當然你問我，我從來就冇咁嘅幻想，不過有啲人有，咁我唔會反對有人有嘅。屌大佬係咪？因為好多習派嘅人，其實透過不同嘅渠道嚟香港去接觸泛民主派嘅人，即係上至李柱銘。下至涂谨申，甚至乎阿毛哥咁样，都会有呢一个咁嘅错误嘅感觉，以为习近平系一个改革者。你俾机会佢，俾时间佢，能够喺呢一个嘅阶段里边集咗权之后咧，会做翻啲好事。但我唔信咯。 系，咁而最大镬嗰样嘢就系其实我觉得嗱，点解你会系对呢一个习近平会有一个空想或者幻想，即、就、系、是、希望咧佢系一个明君嚟嘅？而家个问题咧，主要系即系因为上海帮撞乱，呢、這个就等于系呢一个大纪元嘅 mindset 啦，就觉得喂，即系而家咧，即系其实未来一定会更好嘅，即、就、系、是、希望习近平作集权啦，系咪？但问题就系话，你睇呢个人 body language， 究竟佢系咪一个开明嘅人？呢、這个好紧要嘅。就你見到其實就係啦，你而家今次你集權成功咗啦，但係點解你仲要封殺好多啲外國嘅媒體？你包括呢個《金融時報》啊、《Wall Street Journal》啊，同埋一啲即係 CNN 啊嗰啲。 唔係最重要一樣嘢，佢係封殺咗小熊維尼。即係其實小熊維尼呢一樣嘢，只不過係因為一張相就走去嘲諷習近平嘅身形似呢個小熊維尼咁樣。 唔係咯，我最初我係覺得好奇怪， 係 後屘我諗通，我最初覺得奇怪就係咧，我睇到小熊維尼呢張相好 Q 啊！ 系 探长识唔识啊？ 我知道， 我唔系因为习近平，我系唔知道咩叫小熊维尼 嘅图啊嘛。 吓 ，OK， 但我见到佢个见到佢嗰张卡通嘅相，如果我做公关公司咧，我都会为习近平咧系铺排一个小熊维尼， 甚至乎 crossover 添啦，同迪士尼，即系你同中美嘅关系都造成一个和谐嘅气氛，仲兼夹埋搵埋跳跳虎嚟帮你剪下彩啊嗰啲。 喂，但我后屘谂唔明就系、是，喂，连一个咁嘅小熊维尼，你都变成系一个内地嘅网站里边嘅 禁忌语。 即係search engine 嘅時候咧，就揾唔到。 其實我相信咧，可能佢啲柴仔或者未去到嘅第八九層嘅人，已經驚觸怒咗佢嘅神經，所以就已經封咗啦。 此其一， 分分鐘佢唔知咩身為你嘅喎。 此其二就係你發覺呢個政權係好 precarious 嘅，即係好不穩定嘅。 嗯， 連一啲咁樣嘅對西方社會嚟講咧，可能係有 credit 嘅嘢， 直睇機會嚟嘅，根本就係、是、市民嘅橋梁。 我見到個小熊維尼個樣仲得意過一狼， 係。 你唔覺得你嘅領導人如果係咁，咁大家即係唔會諗一啲好衰嘅嘢，覺得係好可愛嘅一件事。 你仲可以挖苦埋只跳跳虎嘅先抵死啊嘛！即係奧巴馬咁樣， 我又唔識喎。 唔係因為嗰個相咧，同埋一隻跳跳虎一齊嘅。 OK， 咁跳跳虎真係好似奧巴馬嘅，即係其實兩個都惟妙惟肖嘅，即係借呢個機會大把嘢玩啦，即係改寫埋你個歷史添啊，可以。唔係中共嘅 第三樣嘢反應就係呢個政權咧係不容有任何錯失嘅。即使是这个小熊维尼都好，在这个十九大里面我依然是会用一个零阻迷的方法封了他。 嗯。 因为领导人的权威是不可以被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思想的人过来耻笑的嘛。今天你讲小熊维尼，下一刻你讲什么，你玩什么卡通的 人，跳太郎那样头痛一点。 是吗，即是你越玩越过火，他宁愿即是保守一点稳阵一点。咁咪封咗你咯。咁、而另外一個反應就係、是，喂，其實呢個政權好虛怯嘅、哦，係嘛？隨時出事嘅、哦，大佬，係嘛？即、就、係、是、你玩呢啲咁嘅嘢，雖然我哋喂，老實講，我真係完全感覺唔到㗎。啊，幾可愛啊！原來個領導人嚇、啊、肥仔咁樣，個小熊咁，唔好咩咁樣？ 你配合唔到佢做神運動啊嘛？個問題係。 其實你仲有好多，你有好多事例嘅。即係你除咗你話封殺呢個小熊維尼啦，係嘛？仲有你最近你個桂文海出策嘅喎，其實係。但係點解桂文海出策就即刻即係被軟禁啦？喂，呢個係非常之嚴重呢、這個事件。喂，佢仲話通知咗呢個瑞典呢、這個駐京領事係嘛？喂，大佬啊！ 暫時唔使揾我住。 喂，你唔係 我阿媽病咗。 你唔係話你 跟住一嘢就俾阿女踢爆。 你習近平，你唔係話呢個中國係全世界最安全嘅國家嚟嘅咩？你有你。一个中国偏眼 系 嘛？喂，如果边一个人系嘛无故失踪，喂，冇可能连瞒得到过你啲天眼嘅、哦。你讲你天眼咁 Q 犀利，喂，一 scan 到一条友，哇，将佢起晒底，即时起底嘅、哦。如果一个人去失踪嘅话，无故失踪嘅话，呢、這、一个肯定系习近呢个肯定系习近平嘅责任啦。系咪？喂，有冇搞错啊？屌，即系喂，你出咗策之后。喂，你而家用另一個方式嚟軟禁佢，即係包括樓下嗰啲咁嘅事件，即係你種種跡象顯示，喂，根本上習近平係唔值得你期待一個人嚟噶嘛，係咪？同埋就係話佢對即係佢自己本身政敵嘅心狠手辣啦。喂，佢包括佢啲喂，其實講真，我覺得我哋覺得即係 DQ 啊、長毛啊、DQ 羅冠聰啊、DQ 啊，即係 姚仲謙啊、 姚仲謙啊呢啲，我哋覺得好嚴重啦，係咪？喂，但係。即係其實講真啦，喺佢眼中咧，呢啲全部都係小蝦毛啦。佢連孫正才嗰啲可以 DQ， 嗰啲隔代陰點嘅一啲儲君都可以 DQ。喂，其實佢點會將你擺在眼內啫？係嘛？佢而家就同你講啦，就係話嚟緊呢五年嚟十九大之後，其實中港融合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 agenda 嚟噶嘛。係嘛？喂，其實呢樣嘢我哋要面對啊，佢亦都唔同你講，亦都唔會同你交代。究竟而家嗰個政改嘅嗰個問題，會唔會重啟政改？根本就冇嗰件事啦。佢覺得自己解決咗啦。學阿劉少佳話齋，其實呢個香港普選嘅問題解決咗啦，已經係。佢話而家呢個泛民同埋中央未來二十年都唔會揾到共通點啊嘛，係嘛？但係我覺得好笑喎，有啲人竟然對佢仲有期望嘅，即係好似阿陶謹申咁樣樣話齋，佢話：，唉，你而家咧呢一個阿劉少佳講呢啲説話咧，就好似喺度潑冷水咁樣樣，造成既定效果喎，嚇、啊、向呢個林鄭月娥施壓咧，就唔使重啟政改，消滅香港人希望。喂，第一我哋要諗下，喂，劉少佳有冇咁大膽啊？會反過嚟夾呢一個阿習近平啊？係嘛？喂！你阿陶謹申咁樣諗，會唔會天親咗啲啊？係嘛？即係喂，你係值得你期望嘅地方咩？你覺得即係香港可以獨善其身咩？即係其實我哋成日即係 challenge 呢個本土派嗰樣嘢，就係覺得喂，其實我哋喺中港區隔係嘛？大陸嘅嘢我哋唔需要理，六四我哋都唔理。喂，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其實呢個習近平啊，嗰種專權思維啊，係一以貫之噶嘛。香港點解佢善待你啫？佢冇理由去善待香港嘅、哦，究竟香港嘅重要性喺边啫？ 唔系，其实你从八三一落闸，雨伞运动寸步不扬，到后期即系确认书啊，再 DQ 啊，甚至乎拉人坐监。 嗯， 其实泛民主派去形容所谓威权政体呢样嘢咧，系不为过的。而我哋要认清一样嘢，就系在于咩咧？你有距离 啊， 我哋唔好灰心失望。因为点解咧？ 我成日都相信一樣嘢，就係壓迫力越大，反抗越大。我哋要忍一板，在於係咩咧？我哋唔好亂咁出招，鋪屈佢。但係咧，由得佢咧係做埋呢一啲咧，不斷壓迫香港人嘅嘢，包括即係一地兩檢啊，包括佢即係同啲官商勾結咧，由得睇住佢死。我哋當然要批評啦，唔應該當佢即係冇到係咪？而佢最後一日，唔使最後一日，喺不久嘅將來，我相信佢呢一樣嘢咧，係會俾更加多人咧係洞悉咗佢。所以你而家共產黨點樣做都好，嚟啦！屌我哋唔肯怕你，你咪搞咯，係咪？你 DQ 又好，你拉我哋包仔坐監又好，甚至乎你收緊香港人嘅言論同埋即係表達意見嘅自由，甚至乎立埋23条，嚟啦！我知道我而家係即係個勢係差嘅。 我覺得保持個態度咧好緊要，同埋咧呼籲你身邊嘅朋友，甚至乎有啲網台嘅領袖，就唔好即係搞埋呢啲咁嘅嘢啦，即係搞埋風波裡的茶杯嘅真係。咁我覺得個態度大家應該認知道，即係共產黨有幾咁恐怖。我雖然今日唔夠佢鬥，但我哋保持個態度就係有一日有機會嘅時候，先要繼續同佢攣啊嘛。即係我覺得好多香港嘅人可能對歷史嗰個時間嘅觀念可能好差。譬如你睇一本歷史書，你嘥一日時間話講100年嘅歷史，咁但係咧，至到今時今日，一啲唔係咁熱衷政治嘅朋友咧，佢成日覺得哇呢一鋪雨傘輸咗就失敗啦咁樣。喂，但係人哋你睇下啲周邊國家，你睇韓國。好多唔同地方都經過好多年好多抗爭，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但係你因為個態度喺度存在住，咁有機會嘅時候咪可以改變到個社會。 所以歷史嘅長河有時候呢總有即係低潮同高潮嘅時候。而家我哋係低潮嘅時候，我哋要戒急用人，我哋更加需要呢就係喺呢一個階段裏面呢係積聚力量。即系唔好灰心丧志，唉，算捻数啦。 学唐唔捻够斋嗰样嘢， 唔够共产党斗啦。 四个字就系叫苦撑代变啊嘛，系嘛？嗱，讲 湛博成日讲呢个说话咯， 成日讲嘅。 咁佢又唔系五毛都好紧要啊？但系 唔系佢另外一个角度就系话，你呢个共产党，你既然冇办法用香港呢个轮去激共产党呢嚿大石嘅话，咁大家应该系同佢斗长命咯。 保存實力，起碼就即係講真嗱，你話而家呢一個叫做政改咧，我哋冇咗着力點啦，亦都冇咗我哋阿 agenda 啦，係嘛？你話過去幾年嚟講，即係都多謝阿戴耀廷啦，係嘛？即係佢自己搞咗佔中出嚟，起碼嗰樣嘢咧，即係其實我哋有所期待。咁但係而家就似乎咧，即係我哋試過曬所有方法，係嘛？上街又試過啊，係嘛？佔中又試過啊。其實而家就係個 get lost 嘅情況，其實我哋亦都係未揾到一個新嘅方向，就等於就係話你而家見到一地兩檢咁樣。嗱，一地兩檢而家最近即係呢個禮拜咧，即係喺度搞拉布啦，係嘛？咁啊其實議會內。就你見到阿朱海迪啊，或者泛民啊嗰種通力合作咧，其實係非常之落力嘅。呢個空前地即係團結過，呢個係非常之值得鼓舞。 連阿黃碧雲都話學習拉布咯， 係啊， 係嘛 嚇？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啦，嗱呢一個時候你見到議會內熱，但係議會內就非常之冷噶嘛，議會外就非常之冷。即係你等於就係其實前日咁樣，好似琴日嚇佢琴日第二日拉布啦，咁就呢一個咁啊，終於再去討論呢一個一地兩檢嘅議案啦。咁但係原本就話有集會嘅，咁但係集呢兩日嘅集會咧，喂，其實理所當然。如果你話阿之峰出策或者羅冠聰出策，係嘛？佢係對佢去到在場裏邊發表講話，其實應該可以吸納好多人啦。咁但係偏偏就係琴日咧。其實個集會咧，即係立法會煲底集會咧，就係得個百幾人，係嘛？即係人就係唔會出嚟喎，就而家係。你諗下點解之前呢、這、一個撐呢一個13+3，哇，可以差唔多接近10万人上街。咁但係偏偏你而家去到一地兩檢呢一個交戰時刻，係嘛？喂，得翻百幾有喎，大佬。呢個咩問題呢？呢、這個就係、 是我解釋到嘅呢、這個，我都好閉翳嘅，即係我觀察咗咁多年咧，逢親有一追偶像嗰啲場面咧，就會有好多萬人咯，即係有啲好模糊冇面口嘅一個事情，一個事件，唔係關於一啲人嘅咧，就自然好少人。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可悲嘅，即係同香港人咧，即係信錯大佬啊，同埋我係消費緊嗰啲政治人物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即係佢哋唔想消化一啲相對複雜同埋一件事。但系咧就好想咧，即系我中意边个人，我憎边个人，个反应系好唔同嘅。 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幾可悲嘅。呢、這個就係、是、我就係最可悲，就係有啲人利用咗呢樣嘢咧，就成日都用呢啲咁嘅便利咧嚟即係愚弄緊香港嘅市民咯。所以你好有眼睇嘅，即係譬如講緊今年所有喺煲底又好，喺政總又好，佢嘅出席率嘅人數我真係統計過。邊次多人邊次少人呢就同有夠唔夠悲情啦，夠唔夠有個人走出嚟好煽情有關嘅，即係譬如啲坐監嗰啲人，哇細路細路仔又成， 都唔係好 work 啦，已經係去到 悲情啊，都 work 過，淨係講一件事啊，即係一地兩檢係一件事嚟噶嘛， 好計算嘅。一地兩檢呢單嘢咧，第一佢有內心嘅戰鬥同埋矛盾啦，都起到咁咯。唔通你阻到佢唔俾佢通車咩？係咪？ 唔係、啊，都話計翻條數，真係唔好通車好過通車。 咁當然啦，呢、這個即係香港人有時就即係輸完一鋪之後就繼續輸多鋪噶啦，中意係咪？ 一地兩檢有個問題啊，即係而家佢谷高鐵咧，就已經開始有人放風咧，就係、是、話其實為咗保持或者 make sure 咧，即係高鐵咧其實可以回到本咧，就係殺呢一個直通車啊嘛，即係呢一個叫做係 即谷佢搭高鐵 係啦，而家紅磡上呢、這、一個廣州嘅直通車。喂，呢個好大鑊嘅喎，大佬。喂，你要諗下喎，真係得不償失嘅喎。因為其實如果你就咁計咧，我哋紅磡上去廣州咧，阿探長有冇搭過？ 係啊，搭過，搭過。 搭過個半鐘嘅啫嘛，係咪？ 咁上下啦，好快嘅。 好快嘅啫。咁但係而家你話高鐵嗰度，你計嘅時間你計到啦。 城市去到真嘅。 嗱，你計嘅時間計到㗎啦，其實係。 有人計過拍埋片添㗎啦，即係。 係嘛？ 嚇，即係當然係無疑㗎啦，但係計個數絕對係蝕著㗎嘛。 係嘛？係梗係蝕著啦，大佬。因為你而家你高鐵嗰邊你係上去嗰個番禺。 唔係，所以 你唔係你唔係嗰個天河區嚟㗎。 我覺得而家嘅重點已經唔係阿橋究竟合唔合乎經濟效益啊，合唔合乎即係呢個即係成個集體運輸究竟係咪慳咗時間啦？而家呢個時候嘅鬥爭又點咧？泛民主派喺個議會內裏邊要繼續抗爭，喺議會外邊即使得翻百幾歐都好，繼續動員佢哋。我哋其實得一個目的嘅啫，立此存照。嗱，我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唔得嘅。我亦都盡曬最大嘅努力去顯示俾群眾聽，高鐵成個一地兩檢唔單止違反一國兩制，亦都不合乎經濟效益，亦不合乎咧呢個運輸嘅成本效益嘅。嗱，我講咗噶啦，即係我覺得泛民主派要有一個咁嘅心態話俾人聽咧，就係、是、今日講咗嘅嘢，我話俾你聽，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今日係會做。你要有咁樣嘅勇氣，喺而家嘅形勢裏面，即係我哋喺個節目都講過啦。嗰個調查其實係 half and half 啫嘛。而我都理解啲群眾咧，覺得 half and half， 唉，屌都喺度即係八八咯，又使咗咁多錢啦，唉，俾佢痛啦，冇所謂嘅。我唔係李波，我唔係林榮基，係嘛？應該都冇事啩咁樣。咪佢啲心態就係咁啫嘛。咁而你作為反對派，面對一班咁嘅群眾嘅時候，你係咪氣餒啊？我哋繼續講，佢都好似即係左邊入，右邊出咁，冇所謂啦。如果喺我的角度就係、是、嗱，我講咗噶啦，提醒咗你噶啦，係咪啊？我連一個冇約束力嘅動議辯論，我都用咗九牛二虎之力去拉布，咁即係話 ，you have tried your best and I have no regrets at all， 即係 William Hong 都係講嗰個名句啫嘛。喂，而家我哋唯一嘅心態係咁。先可以繼續令到啲群眾認為我哋依然有呢個鬥志喺度，而唔可以咧就係自己都撇埋。我呢樣嘢係最大嘅問題，即係例如話我哋啲節目有時我都有個朋友同我講到話，佢好多負能量喎，你講親嗰啲嘢都知你中，咁咪點咧？咁咪又出事？我話喂，老實講，我都係為咗即係自己個即係良知或者為自己個良心講一啲真係嘅説話出嚟，我都唔想我估中， 唔係佢 最好我估唔撚中， 唔係唔想要最差嘅境況走出嚟啊！ 唔係因為佢有潛台詞㗎嘛，咁 樣嚟㗎嘛，即係你 因為我寧願放棄啊！ 嗱，我哋講一個反面例子啦，就係講游清源啦。游清源其實俾到好多希望，即係啲聽眾嘅，即係譬如佢話呢個當然啦，喺年頭嘅時候就係講呢個特首選舉，就係話哇習近平咧最後咩其實都係呢個陰點呢個曾俊華嘅， 因為佢係明君咁 啊，明君嚟嘅係嘛？因為其實咧就覺得即係曾俊華咧佢 國際嗰個即係聯繫咧，佢即係有個話語權喺度，係嘛？即係比較國際化啲。 佢即係自己 FF 嘅啫， 跟住咧就係其實去到即係幾個月前啦，就係話咧啊，呢、這個張曉明咧，其實都即係都捱唔耐㗎啦，係嘛？嗱，你睇下佢即係掂唔掂咧，就要睇佢一樣嘢，就係話佢選唔選到入中委，係嘛？如果選唔到入中委嘅話咧，即係中央委員嘅話咧，咁咧就即係呢一個呢條友就撲街，即係對呢班人咧即係清算啦，係嘛？嗰、那個對港政策咧就可以放鬆啦，咁樣樣 又唔中，結果入咗。 張曉明就係做咗中央委員啊嘛，係嘛？屌你，即係佢諗住就係話，哇！你升咗上去呢一個港澳辦係嘛？其實係做一個虛職嘅係嘛？咁然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反而黃志文係嘛？呢個中聯辦主任啦係嘛？嗰個先至係代表習近平嘅意志嘅啫係嘛？咁你一見到就唔係啦。喂嗱，真係嗱，如果你聽呢個遊青元嘅話咧，佢係俾到一種人咧。因为希望或者好开心喎，系咪？ 因为咧俾咗钱听嗰啲系入啲嘅。 唔系嗱， 关呢个事， 关啲人白事， 系由清源佢自己本身走出嚟嗰个论述系好似卖售卖希望咁样。 嗱，佢售卖希望啊，但系其实嗰种希望系咩希望咧？系咪可以激起民意嘅希望，定还是系俾纯粹俾到香港一种幻想咧？ 唔系，同埋 嗱，呢个幻想好危险啊！就系话，喂，我哋成日期待明君，我哋就望天打卦，我哋变咗大陆。人啊，嗰种叫做系草民啊，或者叫做老百姓啊。 其实唔系大陆人嘅，传统俾皇帝统惯嗰啲草民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哋其实而家衣冠楚楚咧，各位即系好文明咁样咧。但系其实个 DNA 好难一三刻改变到。即系我觉得中国人就系好等紧呢个机会咯。即系所以都系要睇啲人面口，即系边个有头有面嗰啲，就算反同埋中意咧，我都容易有个 focus 啊。對於一啲政策啊、制度啊、基本嘅社會啊，佢哋係個敏感度好低嘅，咁所以 咪所以我成日都講一個觀點，就係話咧，好多人咧就係攞咗一個即係結論之後，就係堆砌啲理由上。咁啊，清源哥其實佢適宜咧係招呼啲老細人嚟嘅，即係以我認識嘅清源哥。即係佢就真係好掂嘅。 我就唔認識佢，因為見到咧，大家同事都唔打招呼啊。 即係佢真係得嘅呢下嘢，即係佢 即係選擇性係好得嘅，佢真 係。好 positive 嘅 message 你咧，就係令佢好迷惑咁咧，以為真係即係佢講啲 嘢易聽，咪 easy listening。 但係咁樣做，你等於幫習近平 翻。係啊，維穩嘅啫嘛，係啊，冇錯。 你係幫佢，你幫佢換取時間喎。因為其實講真，如果我哋有一種期待明君嘅諗法，其實喂。你等於就係你自己係 justify 你自己一種惰性啊嘛，唔抗爭啊嘛，係嘛？即係喂，我相信明天會更好，我相信習近平係好人，其實就等於即係其實喂，我係冇出嚟上街嘅理由啦， 我唔需要做任何嘢， 我唔需要做任何嘢， 即係等運到咯，即係 等運到咯，就係 唔係即係嗱呢個我體諒香港人嘅，因為你諗下我哋殖民地大嘅咧。即係我哋幾難受，幾難，即係幾多好多難題咧，英國人都幫我哋解決咗，唔使我哋自己硬食嘅。 唔係個社會環境唔同啊，嗰陣時大家個經濟起緊嗰陣時，大家個生活水平係提升緊嗰陣時咧，你冇嗰啲咩民主需要。 唔係即係你冇 去到而家嗰個 level 嗰陣時，大家係覺得喂唔係喎，你如果冇民主嘅話，其實開始你見到個問題就會出嚟、你先至慢慢其實係由2000年開始。 唔係你講緊兩種唔同人嚟。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呢啲舐咗殖民地嘅好處嘅人咧，就會覺得放，即係總之等個政府搞掂啦。你話咁恐怖嘅共產黨就喺羅湖橋北啫，佢你都幫佢頂住喎，英軍啊，打仗嘅時候又有聯合，唔係聯合國，係英聯邦嘅軍隊幫你頂住啊。即係香港人，佢從來都唔使為國際政治，甚至乎為一啲好恐怖嘅政權底下落嚟嘅嘢擔心過啊。咁咪一路係咁等咯。嗱，香港人就係咁啦，咁大陸人就更加可悲添啦，俾皇帝統慣嘅。 唔係，所以頭先曹總你講咗一啲，即係遊青元經常用一啲貌似客觀嘅分析去表示明天會更好一樣嘢咧。其實佢個總結嘅觀點就在於咧，你其實相信緊一個權位，你認為。即係世界唔係你想象之中咁差嘅，係咪？即係習近平咧呢、這個明君咧，係會即係好似當年摩西咁，即係劃開個紅海咧，等我哋安全即係渡女嘅。咁其實呢個就好危險。 所以有標何志光上嚟先， 即係你就真係好危險。危險係在於咩咧？就係、是、你永遠會覺得。明天會更好嘅時候，其實就唔係。 你冇個抗逆力啦，已經，你即係完全。 唔係，同埋你係會不斷令到大家好失望啊。 嗯。 今日你又話即係呢個將姜德光團伙會走人，係嘛？由六八九到張曉明，係嘛？對治港嘅政策，喂，都係一片美好。 喂 ，sorry， 你唔會令到佢更加失望嘅，因為啲人唔記得咗啊，跟住又拎第二樣嘢出嚟，又維穩過，咁咪搞掂咯。而家我哋面對緊全部都係咁嘅，你睇下老蕭講親都唔中嘅，係咪先？啲人又繼續冇所謂嘅，你唔記得咪得咯。 我而家啲網友講啊，就係話呢個尤清源做咗燈神第 2.0 咪就係咯。 但 係 問題 最緊要你唔記得啫嘛。 與其我哋找，即係與其我哋喺度檢討翻尤清源呢一種咁嘅論述，其實係咪喂再睇翻啲成功嘅例子，例如你剛才講高鐵嘛，咁你 反高鐵都講咗， 係啊，頭先講緊反高鐵嗰陣時，喂，其實你社運人士咪博中咗一個好簡單嘅 message 咯，一地兩檢已經講咗噶咯，當時 第一係、啊、第一一地兩檢，第二樣嘢其實最 hit 得中嗰下就係講緊每人要俾100萬出嚟啊嘛，669億嘅起高鐵啊嘛，呢一樣嘢先至令到香港人覺得嚇咁、啊、樣㗎，咁、樣你先至聚到中啊嘛，而家其實就係講緊少咗一個懶，即係懶人包或者一個機會。去到令群眾重新認識翻、喂那個問題係症結喺邊度咯？ 其實咧，我不停我嘅節目話少人聽啊，即係影響力唔大。我不停咁樣咧攞啲例子出嚟嘅。你攞 Elon Musk， 佢研究嗰啲上火星，去研究嗰啲Hyperloop， 即係個新嘅交通工具。佢全部嗰啲研究費包埋試車，已經成功咗，上埋火星都已經實行到噶啦。佢都唔使一個高鐵咁嘅錢喎，但你一樣一個 item 已經改變曬成個人類嘅歷史嘅。 唔係，那個問題嘅核心係在於咩咧？而家香港嘅政治環境、公共政策咧，已經係冇一個理性嘅分析同埋思維，係政治掛帥嘅。阿爺認為 OK 嘅，例如新界東北嗰啲咁樣，係嘛？認為呢一個嘅高鐵 OK 嘅話咧，就硬去買。所有分析政策的利弊嗰啲咧，已經唔係純粹咧，係從一個即係成本效益嘅角度，甚至乎係即係政策嗰個目標同埋需要嗰個角度去考慮嗰個問題。喂，咁就好危險噶咯！呢、這個社會就係泛政治化噶咯。 唔係，即 係 嗰 喂，同當年呢一個嘅大躍進裏面係打啲 全民大煉鋼冇分別嘅咋， 打啲料係咪啊？即係撥開佢一樣嘅啫，係傻咗嘅喎。喂，你行路打倒褪喎，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即係其實我都唔想好似阿探長咁樣讚法，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佢係會講緊政策嘅理性噶嘛？喂，佢會同我哋每一個政策去研討，例如話即係銀行呢個嘅存款保障幾多錢？咁我哋話喂10萬蚊唔夠喎、啊，20萬得唔得？喂，佢真係會同你辯論呢樣嘢，佢唔係從政治嘅角度考量呢個問題嘅喎、啊。喂，就算你話嗰陣時候中央公積金或者全民呢一個嘅養老金嗰啲否決咗，喂，佢都有個。背後有一個經濟的理念，雖然我們不認同去否決它，不是因為英國佬不同意，不是因為中國不開心，喂，但是現在你看看回歸之後它的政策不斷出台的時候，一就是以商家利益為重，二就是以阿爺的喜好為重，什麼體現主權啊，就是為了內地那些大媽撒是有錢在那裡找啊，喂，呢啲全部嘅考慮已經係脱離咗成個嘅政策理性嘅分析，即係正阿龍頭先咁講，喂，第一有冇咁嘅需要啊？係咪咁多人去搭呢個高鐵啊？第二，喂，大佬，我哋每香港人全部拎曬啲錢出嚟嘅喎，喂，但係而家人哋唔同你考慮呢啲問題啊，係嘛？正如陳克勤尋日喺嗰個辯論裏邊講啫嘛，你哋逢內地你又反對㗎啦，逢呢一個嘅高鐵你又反對㗎，我哋幾時因為咁嘅原因都屌你真係？我哋幾時有咁嘅若干原因？原來你就係因為調翻轉頭講，逢內地嘅你就贊成。 係啊，咁呢個先危 險。呢個與民為敵啊！但係佢哋真係。 喂，好啦，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 好，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